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了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我现在在中关村科技园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破身外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我要给大家诵读的是我们的经典《中庸选段》里面的自陈明这一段。自陈明谓之信，自明成谓之教。成则明矣，明则成矣，为天下至诚，唯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至屈，其屈能有成，成则行，行则住，住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为天下至诚，唯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之，国家将兴必有真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失规，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诚者自诚也，而道自导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诚物也，诚己仁也，诚物智也，性之德也，和外内之道也，故识错之已也。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刘老师，在这个环球旅行家的时段，还是要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环球范围内天气的情况好吗？ 好的好的。 嗯。 咱们先，今天是周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周啊，这个特殊天气给各地带来的一种灾害。比如说吧，美国的爆炸气旋，为什么称其为爆炸，就是炸弹气旋呢？它是每24小时降低气压2400帕，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气旋就可以称其为炸弹气旋。所以这个炸弹气旋的话呢，它就是说复合能力特别强，会给某个地区带来强烈的这个降水天气。这是在美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炸弹气旋给那个美国啊带来了强降水和大风降温，局地啊气温这个数值啊达到了-46°，这个气温也是相当低的，所以现在美国大部也是在这个严寒季节里边，气温呢是比常年要低得多。 嗯，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热带风暴是埃里诺，对欧洲造成了大范围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而且呢给这些地区啊带来了好多只地面灾害。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现在就是前几天就是一个暴雪，就在西班牙37个省份发布了恶劣天气预警。那么中国呢也是一样，前段时间呢就是两轮降水， 整个雪的覆盖面积达到咱们国家的420万平方公里，将近一半的地方。 嗯， 虽然降雪已经停止了，今天咱们看到的就是大风降温天气，从冰雪天气转为冷冻模式，就是在这个就包括海南在内都是这个基本状况。 嗯， 北京。昨天刮风，今天刮风，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1-2度，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就是最高气温出现的时候也是-4-5度，其他时间会更低。 嗯， 那么呢，实际上由于受冷空气的影响，0度线一直在南移，现在0度线基本上都在华南的中部地区。即便是华南的南部地区，它现在还没有达到0度，但是最高气温都在-10度左右。这个时候，如果在华南地区，那话是比在北京恐怕也暖和不了多少。所以整体来看，未来几天基本上中国的东部地区都是那一种这个冷冻模式。所以无论是到哪去，我想防寒保暖是大家的首选。主持人， 好，谢谢刘义军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环球的天气的介绍。刚才提到的这个出行情况呢，要再次提示大家，不论您是留在北京还是出境旅行，都要注意一下在冬天的这个衣物的增减工作。再次谢谢刘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好，再会， 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欢迎苗山来代班。 耶、yeah. ， 苗山好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总是作为达人或者是我们的旅行规划师，在节目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旅行。 对，咱一会儿也可以一边说这个资讯，穿插点 讲故事是吧？ 对，穿插点当地故事。 好，那今天跟苗山第一次合作在我们的环球趣闻录里、 哎、 其实我说到趣闻录呢，因为来趣闻录带班的很多我的同事们，他们都有一个感受、嗯、就是趣闻录是一个特别轻松的环节啊，能够、这个、 加引号的吧， 哎，就是听别人的故事你特别轻松、 oh. 啊，然后你想象一下别人在这个旅途当中所见所闻，你又觉得特别不轻松。因为你老是有一种就是别人发生的事情啊， 对， 你坐在直播间里要用你的语言来表达。那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呢，刚才我们在旅游天气连线的时候其实已经由我们的气象专家给过提示， 没错， 在全球出行的这个范围之内都有很多的这个特殊天气的情况的出现、 嗯、 所以呢大家除了注意天气变化之外，其实还有一样要注意的就是航空。我们的这个出行出境可能在航空领域这是占到了绝大多数。 对，而且每一次出行第一站就是从这个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这种交通方式开始的。 首都机场是你的第一站， 回来也是最后一站。 对，那接下来我们在环球趣闻录的第一站，我们就来看看全球现在评选出的最安全航空公司，一个榜单已经出炉了。 嗯， 其实每年说到这样的榜单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岁末年初。 是吗？ 这样的榜单的出现，它会给很多人以参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无奈的选择， 嗯， 有的时候只是从性价比啊，从你要出发的线路上来选择。 对，而且航线选择，比如说我不想转机，我想找一个直飞的飞机， 是， 那可能线路选择上的航空公司选择就不多， 余地要小一些。 对对、 虽然是无可奈何，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份榜单里面列举到的 安全航空公司究竟有哪些？ 嗯， 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评级网站，他们日前发布的安全航空运营商2018年度榜单。其实每次说到2018年度的时候，这个年度还没有我们往前走，但是呢，其实在这个预测的这样一个榜单里面已经给了大家很多的安全提示。 嗯， 你比如说他们提到全球400多家航空运营商当中有20家上榜。 嗯， 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他们依次是新西兰航空、阿拉斯加航空、全日空、英国航空、国泰航空、阿联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长荣航空、芬兰航空、夏威夷航空、日本航空、荷兰皇家航空、汉莎航空、澳大利亚航空、约旦皇家航空、北欧航空、新加坡航空、瑞士航空、维珍航空和维珍澳大利亚航空。 嗯，这几个选项，这基本上这个 你都做过了吧？ 是安全是吧？安全系数高， 安全系数高，对。 哦，怪不得 安全评级， 怪不得我觉得很奇怪，嗯，有我认为很一般的工作。 我就知道这吐槽的时间到了。是是，我们其实如果说你经历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航空公司的服务的话， 嗯， 你如果享受过他们的服务，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评级的一个榜单会出现，是吧？ 对，我觉得这里面 你觉得比较推荐的， 说实话，我觉得阿联酋航空无论是服务还是安全，嗯，还是这个整点率都是相当高的。 哦， 我觉得确实服务很好， 就是综合能力， 性价比而且很高。嗯，虽然服务非常棒，机型又比较新， 嗯， 但是呢，它的那个税还是最低的， 哦， 机场税还有燃油税都是低的，而且整个那个票价也相对经常有折扣。 嗯，怪不得我老收到朋友们发来的邮件当中，当然很多航空公司都会发这样的， 嗯， 其实一些这个所谓的叫优惠机票， 嗯， 那么这优惠机票呢，有一部分就来自你刚才提到的 阿联酋哈，还有这个阿提哈德， 对， 嗯，阿提哈德我虽然没有直接订，但是有一次我订了别的航空公司，他们可能是同一联盟 哦， 所以就是共享一个班机代码， 嗯， 然后这个服务也是相当好的， 嗯哼， 但是。 啊，有转折， 好，哎，可以说但是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真的太好了，嗯，但是汉莎航空， 嗯， 可能是安全系数很好， 嗯， 因为是德国的嘛。 嗯， 但是 服务嘛，这你还比较熟悉，因为你在德国学习过一段时间。 对，我汉莎我真的是做的特别多， 嗯， 服务真的是，哎， 啊，会不会是你腻了呢？ 我觉得不是，首先它的这个机型有点老 啊， 另外呢，它的座位啊， 嗯， 这是我横在心里的一道很久很久不能慰解的问题。 你是说座位的间距还是 非常窄？ 哦。 就是一，它的这个座位设计首先比一般的飞机较窄， 嗯， 有可能我当时分析是因为它机型老， 嗯， 肯定是新， 嗯， 这个机器越新，然后会考虑舒适度啊，肯定会更强， 对， 它可能老就会有这个问题。 嗯， 再一个，间距行间都会比较窄， 嗯， 餐食呢， 嗯， 就是那样，而且我那个北欧航空，我去年去那个看极光的时候， 嗯， 去挪威，往返都是北欧航空， 哦， 他们在这个跨州的航线，长途航线超过10小时还不错， 嗯， 而且飞机上也有一段时间的免费 WiFi， 哦， 或者是有付费的， 嗯， 但是啊，就是在他们国家内本土像1小时、 嗯， 2小时的这一种就基本没有服务， 国内航班， 对，就没有服务了。整个飞机这个空姐，我只在上飞机见一次，后来再也没见过。然后就是拜拜。然后飞机上基本所有的饮品都是付费的， 嗯， 这就像我们亚洲的一些廉价航空一样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它明明不是廉价航空啊， 嗯，但是它服务却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对，但是北欧航空服务还是可以。 嗯， 然后其他几个我都觉得这是。是，它是应该进榜的。比如说芬兰航空、 嗯、 全日空、国泰、 嗯嗯， 这些都是服务很好的。 包括其实新加坡航空是吧？ 新加坡航空也很好、 嗯嗯。对，那刚才说到的这些航空公司呢，是进入到了2018年的叫最安全航空公司的榜单。接下来呢，这个网站还评出了10家。你刚才也无意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类型， 嗯、 就是最安全廉价航空运营商、 哦。廉价航空。 这里面包括爱尔兰国营航空，这是我最陌生的一家了哈。 嗯、 然后接下来有英国的 Flybe， 还有香港快运航空和、 嗯。 汤马斯航空以及澳大利亚捷星航空，捷星航空在亚洲这边还是挺有名的， 挺火的。而且最早的我们对于廉价航空的代名词，好像就是从 对对 是吧捷星开始的。 是的， 香港快运我也做过，捷星我也做过， 嗯， 就挺好的。 哎呀，你要不告诉我，香港快运航空是一家客运航空公司，我一直以为它是拉货的，这名字太像了。我们还是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航空公司 对对对 当中的这样一个方面的。 评选。其实我们说到航空公司的服务，这是一个方面。 嗯， 另外刚才珊珊也说到了，苗山一说这个，我就觉得是提了个醒。其实航空公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准点率。 对，准点率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榜单里我看到也有哪些航空公司是最准点的。 嗯， 这个航空数据企业 OAG 年度综合报告就说，2017年全球准点率最高的航空运营商是日本航空公司。 哦， 准点率最高的机场是日本的东京羽田机场。 也就是在去年全年啊，这么多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么多的机场评选来评选去，最后还是在日本发现了他们的航空公司和他们的机场是最准点的。 没错，而且最神奇的是准点率第二名依然是日本的，它是运营商是全日空航空 公司，刚才提到的那家航空公司。 对， 是吧。啊，天哪。那接下来呢，美国达美航空公司是名列第三。 对， 这里再一次证明在某一些方面他们还是做得非常不错。 对，而且就是把很多东西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也发扬了就是日本人很多在做事情的认真和专注度。 嗯，我们经常会提到工匠精神。嗯，他们在这个领域居然也做得这么好。 对， 对，前两天我看演讲的时候，这就是所说的零到一的这个部分。咱们国家就是特别擅长一到一个亿。 所以每一个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它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它是有擅长的那个项目的。 对，专注度。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专注度最好的那一面发挥到极致。 对， 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别的国家的经验来提高我们的服务。 没错，没错。 那刚才说到了在羽田机场之后，我们来看看哪些机场还排在这个榜单当中，准点率最高机场榜单位列 前 三甲。我看看， 这个有西班牙的马德里机场，还有美国的亚特兰大机场。这应该是分别第二和第三名。 第二第三名。对，这个报告当中还显示啊，韩国济州岛到他们首尔金浦机场的航线呢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全年航班数接近65000趟。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到悉尼航线，印度孟买至德里和日本福冈至东京羽田机场航线，这都是全球最繁忙航线。 没错，哎，你发现就是这几个繁忙的航线基本上啊都是当地的一个当地人喜欢度假的地方。 嗯， 和当地我在该怎么说呢，这个国家的首都之间的联络线。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其实就是这个压力特别大的一个地方的人要去一个特别没有压力的地方的人去度假。 对对对对， 去消减自己压力。 哎，你觉得如果选就咱们国内最繁忙的航线会是哪里呢？ 北京至三亚。 是吗？ 我 觉得也有可能是上海。 上海， 对吧？ 嗯， 北京上海有。 北京上海之间的这个航线其实我们知道早就有了。 对， 我们京沪快线嘛。 对 啊，这个应该是可能在东部沿海地区也是最密的一条。 对对。 嗯，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航空方面的消息。其实接下来呢咱们说完这个航空公司的事儿，要来关注一下在旅途当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见闻。 这个好呀，这个下了飞机之后如果觉得累，先得找一咖啡馆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哈。 你在德国学习那段时间，你的感受是这个咖啡对他们来讲真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吧？ 对，就是必需品。 嗯， 尤其是在饭后。 嗯， 我后来发现它是有科学依据，就跟我们喝普洱茶似的，真的刮油啊。 我明白这意思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喝多了咖啡你会觉得哎肚子很饿， 对 吧？ 就本来最开始喝咖啡的时候胃消食，然后呢喝完之后发现完就不得再吃点， 最后就全补回来了。 对对对， 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件新鲜的事物。 嗯，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经常会说中国新时代的四大发明。 嗯， 我们现在老是说到那些分享的啊共享的这样的东西。嗯嗯，或者是我们提到这个电子支付。 对， 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澳大利亚的这一家咖啡馆呢，他们也推出了在全世界属于名列前茅的这样一个项目，叫做刷脸点单。 诶，这是怎么回事呢？ 澳大利亚，这是在悉尼的一家咖啡馆。 嗯，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贴心服务，叫做刷脸点单。 嗯， 我一想就是咱们那就刷手机，那带着手机是吧，到处走。 嗯， 没有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用刷脸的方式。 嗯， 这个杰夫克罗普利和朱莉布坎南3年半前这俩人啊就合伙开了一家咖啡馆。 嗯， 但是一直苦于没有办法进入常客的消费习惯。你看看他们这个研究的这个研究 这个点 研究大家心理啊， 对， 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个办法，他们跟软件开发工程师合作联合起来推出了一个叫做诺亚面孔的软件。这个软件就是基于面部识别技术建立数据库，储存了曾经在这家咖啡馆里消费的顾客的信息。 嗯， 这个挺像是新出那个手机是吧？ 对， 刷脸是吧， 面部识别是吧。 啊， 但是你知道我是刚才在想啊，你一边念我就在想，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澳大利亚呀美国加拿大这种国家是有可能推开的。 嗯， 在我们国家很难。 为什么？ 你知道有一点是他们那个西方人， 你觉得我们长得很像吗？ 不是，西方人真的可能十几二十年吃一样的东西。 嗯， 喝一样的东西不变。 嗯， 所以这种消费习惯对于这个营业者来说很重要。他如果能摸透顾客的心理就很重要。但是咱们不一样，咱们每天变化特别快。 嗯， 在 中国一个餐厅如果只卖一样的菜卖十年，你知道它压力会很大的。 对对对 对， 每天都在创新。 是。 现在随便去簋街开一家餐厅，它真的是五年前在那儿，如今如果还在那儿，必然菜单每年都会有更新。 所以常客这个概念，虽然我们说咱们在这个过去老传统里面也会有，就是比如说胡同里哪家餐馆啊，都是附近的这个常客们，但是我们这个概念呢，其实还是有西方的部分的移入。 对， 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常客这个事情是说在航空领域， 对对， 是在这个交通方面。 对， 所以常客这件事情对于澳大利亚的这家咖啡馆来讲也特别的重要。他们店里啊跟这个软件合作以后呢，就把两部 iPad 作为登录器啊，一部呢是面对顾客，一部面对店员，这样当顾客进店消费的时候，他们这个 Pad 呢会识别顾客面孔，然后把顾客的姓名、点单习惯、积分奖励信息告诉在另一端的咖啡师，这咖啡师呢就按照你习惯喝什么样的东西来给你制作咖啡。不过呢，这个刷脸点单呢是基于自愿的，如果这个顾客说我不想被你们收集信息啊，我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你可以向咖啡师说明一下，他就不会跟你来点单了。 那他现状是什么样的呢？就说这个克罗普利就说了，店里安装这个刷脸系统一年多来呢，已经储存了超过2000名顾客的信息， 愿意的人还挺多的。 对，还挺多，而且业务量比之前还增加了1/3以上，营业额则更是增长了25%。他现在正在积极改进这个软件哈，让他增加更多的功能。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家这个咖啡馆的老板，他对于这个叫诺亚面孔的推广呢，他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说堪培拉机场和澳大利亚生产车顶架的一家公司已经签约引进这项技术。 哇，他一下就做了一个，怎么说呢，是顺便就创业成功了是吧？算是。 对，其实明明是给自己咖啡馆常客来了就是更方便点单使用，没有发现这样的技术可以运用到很多领域。机场我刚才说了，对于常客来讲，难道你不希望你到了机场之后什么什么信息都不用你自己再操心了？ 哎，那真的不错， 完全、 这个、 是吧。我喜欢坐在窗口你就知道是吧、不用你跟那个再去通关的时候跟人说，哎，我是想要一个那个应急出口的那个座位。 哦，那感觉这个技术其实航空公司更需求。 希望这个技术能够全球推广一下哈。 好，我们等着。 你出行这么频繁的人是吧？ 对对对， 以后到了机场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哇， 就算你到了目的地，一切你的住宿、你的餐饮全部信息都有， 只要兜里钱够多。 但你不害怕吗？他们掌握了你一切的信息。 哦天哪！ 他会告诉你，珊珊，你不适合吃这一款意面，因为它的热量太高了。好，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 也许从怀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镜子里的我帅得很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死放 肆的坏小孩的模样。 推开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这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茫茫的泥土 是我们的时光， 黄昏的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青春的回忆够疯狂，再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 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环球趣闻录，我们继续回来，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苗山来我们的环球趣闻录，跟大家分享在旅途当中那些奇闻异事。 没错， 接下来咱们既然告别了咖啡啊，告别了刚才那个特别高大上的机器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传统的投资项目啊，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那这有什么新鲜的呢？ 我们要说到的一个地方，可能是苗山原来不知道，我们在趣闻录当中说的趣闻最多的一个发生地就是英国。 英国就是乐事儿特别多， 乐事儿特别多啊，好多怪事儿。在英国啊，据说，房子怎么能够升值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很特别，就是因为一场风暴让这个房子升值了 啊！ 冬季的风暴叫埃利诺，它吹倒了英国桑德班克斯半岛上一棵12米多高的针叶树。它旁边啊，四座先前因为这个树挡在屋前看不见风景的住宅，就一夜之间变成了无敌海景房，马上升值，哎， 大幅的升值哈！ 对。这个桑德班克斯半岛呢，它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的豪宅区、 啊， 这岛上有很多的房地产，价格那都是特别高，在英国都是排行在前列的。那么能够毫无遮挡的看见海景的这个住宅价格呢，肯定啊，你看不见海景的就不如人家。 那当然，那当然。 曾经有居民呢就嫌他们门口那树啊太多了啊，挡着人家视线，就砍了。但是砍树不是你说砍就砍的。这当地法律规定，你不能随便砍。 对，这都是国家的。 对，所以在1月2号啊，据说那天晚上风暴当中倒下的那棵树，它在岛上已经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就是一长寿的树了。 嗯， 是一片三角状绿地里唯一的一棵大树。这个房地产的中介商叫做阿德里安啊，他说了，岛上四座住宅就因为那棵大树啊，倒地之后，这个市值飙升。升了多少呢？你刚才不是说了一个大幅上涨吗？ 对，大幅，有多大幅呢？ 我们算笔账啊，180万英镑，大概是1500多万人民币吧，涨到了200万英镑 啊， 就是涨到了1757万人民币， 涨了2000万， 差不多200万吧， 不对，200万，差不多200万左右 ， 200万。 嗯，你这个对于这个价格的衡量还是比我要阔气的多，啊、是吧？ 对，涨了200万啊。哦，嗨，其实我想的还不得翻一倍啊。 已经很高了，要不然你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 不过这个地儿总价本来就很贵，因为它本来就是豪宅区。 没错， 它等于就差一棵树。 你听人家怎么解释的？人家房地产商说了，说那是人人都想要的景观啊，直接面朝的是那个岛啊，那个、港口啊、那个树完全把这些风景都挡住了。现在景观绝佳，肯定升值。按他们保守估计，每栋房子升值25万英镑，就是我刚才说了220万人民币左右。那是一棵升值100万英镑的树， 我这是，所以说之前还想尽脑汁儿，可想把这个树连根拔起，结果现在 不用， 原来不用费功夫， 就是老天爷垂怜，觉得你们长不了，给你长一长。好，我们上半时段的环球趣闻录说到英国，先到这儿。接下来在广告和资讯时段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环球旅行家，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环球趣闻录，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还是继续在旅途当中为大家找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嗯， 下面我们要说一个可能大家伙儿都有过或者说你特别害怕的经历，就是把照相机掉水里。 哎呦，我经常掉， 有没有？ 我经常掉，我有两个 手 机，手 机啊， 我两个手机曾经都掉 水 里了， 啊、 对， 拿出来继续用， 瞬间就完了。我还做过试验、啊，曾经有人告诉我说拿吹风机吹有用，所以我第一部手机就是靠这个土办法彻底失去 了。 彻底失去的， 就完，这是一个馊主意。 对，绝对是馊主意， 啊、 应该平置。我、啊、如果他开着机，你就给他关了；如果他没开机，正好你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 啊。 对， 他自己晾干也比你吹强。 晾干有可能他还能活， 嗯嗯，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水在那个机器里面面板，它还没有整个都泡湿。 嗯、 如果你吹风机一吹，它正好扩散到整个面板上。 就是你晾干，它有可能活。 对， 你吹是送它走得快。 对， 好， 走得更快。 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启示啊？ 对， 有些东西啊，它掉到水里它还能用。我们说的是还是英国啊，英国一名小男孩去年呢，他不慎将摄像机掉到海中，没想到这个摄像机四月之后呢，他没刻舟求剑在这儿找着啊，他、出现在了大洋彼岸的德国， 有， 而且这台摄像机还能继续使用，你看人家这质量， 哇，这质量真是没挑了， 是吧？哪国生产的？ 这 一般来说，好像全世界用的摄像机比较多的啊，我们知道德国也算是一部分了，但是日本的东西还是更多一些，对吧？ 而且这个超长待机肯定是日本货。 是 这个英国男孩威廉·埃瑟顿，现年10岁，去年9月1号呢，在英格兰的约克郡一处海湾游玩的时候，一阵海浪打来，将他的摄像机卷入了水中。 嗯， 据报道称呢，摄像机在海中漂流了大概2个月。被冲到德国西海岸一个名叫南岛的小岛上。 你说这都泡成什么样了？2个月时间。 对啊，而且他顺流还不用搭飞机就出了个国。 有洋流嘛， 对 是吧、当地的一个居民啊叫罗兰德施普雷尔，他去年11月2号发现了这台漂洋过海来看他的摄像机。 嗯， 由于它的外壳人家造的是防水的， 哦，怪不得， 所以这摄像机呢仍然能够使用。不过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它号称是防水，你也会知道有些商品它只是防那么一点点水啊，一丢丢水， 对， 是吧？如果你真的泡在水里， 还能不能防水这就很难说了，但是这台摄像机绝对是一个好广告。这个施普雷尔的儿子呢就把相关的视频传到了这个社交网站上，然后埃瑟顿的父亲呢无意当中还看到了社交网站上这个报道了，然后就帮儿子去德国把这个宝贝找回来了。 哎呦呵，你看看人家这个无缝对接啊 就是你丢了没关系，泡水里没关系啊，只要质量好，人的质量也不错，是吧？ 而且我觉得是在他彻底没电之前，他估计是一直开，这是摄录当中的，所以他可能还在水里是拍下来很多视频。 哦哦、哇，那拍到了什么？我很关心。 我也好想去这个社交网站上去看看。 刚才说的这是来自英国摄像机的趣闻。 哎，英国果然趣事很 多 啊！ 我跟你说，以后常来趣闻录做客，你就会知道。一半以上半壁江山的趣闻都来自英国， 真没想到。 下面还要说英国 啊， 哎，英国我们说的是一家餐馆在爱丁堡，这家餐馆呢是一家星级餐馆， 嗯， 因为他的老板兼主厨斯图尔特·罗尔斯顿是一个著名的厨师，他的预约单呢已经排到了三个月之后，尽管他的生意特别火，这个罗尔斯顿呢他还是啊我行我素，他宣布啊说每周你们都这么想来吃我的这个餐馆的饭，但是我只能开业四天， 嗯， 并且他所雇佣的员工薪水是分文不减。 哇，这真是非常难得， 太豪气了。 究其原因呢，他说他小的时候家人为了工作牺牲了与家人共处的时间，如今呢他有了孩子，就希望多些时间陪伴他成长。这个现年34岁的罗尔斯顿曾经与很多位名厨共事，担任过很多家星级餐厅的主厨。 嗯， 2014年他在爱丁堡的这个圣莱昂纳德街开了有36个座位的这个餐厅。 嗯， 餐厅呢屡获殊荣。罗尔斯顿的儿子桑尼现在呢不到三岁。 哦，家里孩子还很小。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儿子，他决定把营业时间就像刚才说的， 嗯， 从原先的一周五天改为四天，周日也不营业。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对比，就是有一些这个老板们他们觉得那得物尽其用，是吧？ 对对， 我既然雇了这么多人来，我既然开业了，那么好的这个客源，我干嘛不一天24小时营业呢？ 这种事儿在日本应该几率非常低，是不是？ 勤劳勇敢的人们不会这样做，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在西方国家啊，这欧美国家这种事儿是非常常见。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是一个误会，老是说欧美的人这个对家庭观念不那么重视， 哦， 不对吧？ 我觉得非常重，非常重。 他们 去年你知道我去了一家餐厅采访，我记得，然后当时那家餐厅火到啊， 嗯， 如果预约可能真的要预约到一个月之后，在德国 在 海德堡， 哦哦哦。 然后当时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请问你们中午几点开业，晚上几点开业， 嗯， 他看着我说中午为什么要开业啊？我说中午这顿饭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对吧？他说哦不不不，我们只有晚上营业，而且只有6点钟到9点，9点我准时要回家。 那么短的时间啊。 另外这个周日不营业啊，因为周日我要跟全家去出去野炊啊，露营，所以周日是不营业的。哦，周一也不可以，周一我大儿子可能工作非常重要要早走，所以我要安排很多事务。 我想， 哦，周三也不行。周我说 对，我想问的是他开的到底是餐馆还是博物馆，是吧？ 餐馆。但是真的就我们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家大概有400多平米，特别大特别大，全部爆满。 其实大家还是很爱吃，但是由于自己要重视家庭，重视自己的社交，重视自己的空间，所以呢挣钱这件事情并不是第一位。 对，而且我就当时想，我说你家生意这么好，是不是已经房子很大呀，车很好， 嗯嗯嗯， 他说没有。后来他带我去他们家门口看了看，他们家房子非常普通，他其实完全有可能挣更多更多的钱的，但他没有， 嗯， 他就是觉得，我觉得花我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努力打拼，很少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对， 现在我要珍惜在我孩子们结婚前和我们可以相处的日子。 嗯，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搞坏了。 对， 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转折嘛。刚才说他也雇了很多员工， 嗯， 这家来自英国爱丁堡的餐馆呢有10名员工。关于这10名员工怎么给人发工资这事儿啊， 嗯， 其实这肯定有讲究了。那你说你的餐馆每周只开这么几天，是吧？那这些人不是挣得更少了吗？ 对啊， 人家说了一点薪水都不减，说过去3年半员工们挺努力工作的，才让餐馆有了今天的成绩，所以他希望不只为自己，也能为员工们营造健康的生活方式。 哎呀， 哎，就是他们上7天班5天班的挣多少，你们啊基本上也差不多。 希望你们也别利用我给你放假的日子再搭别的活干哈，以你们也回家陪孩子是吧？这是传递好的健康方式吗？ 好老板啊是吧？英国好老板。 我们刚刚说的是英国好老板，接下来看一个美国好爸爸。 好嘞， 这个美国的事情呢也挺逗的。我们知道在美国费城有一样东西，据说在他们那儿也是土特产啊，特别的好，叫牛肉奶酪三明治，美国费城的名吃， 听上去热量得多高啊。 是， 可好吃了。 你们女孩子都是这么想的。 哎，你咂了一下嘴什么意思？ 中午没吃饱。这个东西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这个东西呢，就是牛肉片，这个配上蘑菇、香葱等原料，与香浓的奶酪一起加进长条的面包里，而且深受市民的喜爱。 这不有点像那个热狗的形式了？长条面包， 就是我估计就是法国面包的形状， 哦、 但是没那么长，但是长条状，里面加上刚才的这种，其实就是美国汉堡盛行嘛，各种跟汉堡意思差不多的。 你看他们有好多从那个就是。比方说在外面驻军的很多士兵呢回到美国之后，那个特别馋的汉堡，我记得有一集那个钢铁侠里面，钢铁侠不是回到美国了， 对对对， 然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拿汉堡往嘴里塞，然后说、啊、好长时间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哎，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触？有的时候 汉堡不太可能 回到陕西的时候， 面是要吃两大碗， 对对对，是吧？ 对， 是家乡的吃食真是不一样。 但是你说这样的东西，这个汉堡究竟有什么稀奇呢？在美国费城不是到处可见吗？哎，美国费城这位爸爸就别出心裁、这个东西啊，他不仅当作是吃的东西，他开发出了一款三明治的新用途，就是这个三明治啊，它可以当尺子给他家宝宝量身高。 什么、 你说怎么想的啊？ 其实就对比一下嘛，这到底孩子有多长啊？ 你小时候怎么量身高的？我们是在门上画那个道、 对，我也是在墙上嘛， 是吧？ 在墙上。 然后这个人是干嘛的？这个叫布拉德·威廉姆斯，他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他自创了叫牛肉奶酪三明治尺，就尺子、从儿子出生那天开始，他就用这三明治给儿子量身高。在儿子两周岁大的时候，威廉姆斯呢注意到他和刚买回家的三明治差不多长，其实是两周大不是两周岁啊，刚才有口误，两周 啊，那就差不多长。那这三明治得多大呀？ 三明治差不多，对，你刚才说那个比法棍儿那 边 比那还长的可能哈、 哦、 然后他把那个三明治就竖在儿子身边拍一张合影。 哦， 然后接下来每个月呢他都会买三明治去跟儿子合影，然后呢眼瞅着这照片里的三明治显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然后就证明儿子慢慢的长大。然后他还说他这个宝宝跟三明治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暖暖的，非得是热的啊，让人想抱。 你没有下一句吗？不想下嘴。 还有呢，如果抱着暖暖的，如果他还觉得湿湿的，那就是尿了。 哎呀，其实真的觉得好温情。 这个事情好像我还没有看到谁有类似的举动，如果发到朋友圈里是吧？ 你知道这种事儿啊，都不用问男女就知道，一定是爸爸干出来的事儿。就是妈妈会比较直接，爸爸经常会稀奇古怪的想出一些、对对对主意。哎呀，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 来吧，继续我们环球趣闻录，今天最后一条要跟大家说到的，这是来自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近的一个新举措。 我相信这个举措还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大都会博物馆是大多数旅行者去美国必去的一站，而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它应该都是自愿付费的政策，对吧？结果近日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就宣布要改变将近50年的自愿付费的参观政策，从今年的3月1号开始改为对纽约州以外大部分参观者强制收费了。 妈呀，这是他们最近这几年变化挺大的，我觉得哈， 可能就是自愿付费的人真正付的真的不太多，后来发现不行，入不敷出了。 追溯一下历史啊，按照他们1970年开始实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自愿付费参观政策，博物馆是建议成年人、长者和学生分别支付$25，大概就是162块钱人民币。我们刚才说的是成年人，对吧？然后$17，长者是110块钱人民币，然后学生呢支付$12，大概就是78块钱人民币，这样的参观费用自愿支付。但是游客呢可以自行决定支付金额，或者你就说我就是不想付钱也行，没问题啊。这是70年开始的一个政策，新政策实施之后呢，所有12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纽约州所有的居民以及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可能就是附近的州是吧？ 对， 这些学生将继续享受自愿付费政策。而对于其他远道而来的参观者呢，之前的建议付费金额将成为必须付费金额，也就是刚才提议说$25、$17、$12啊，你都得要必须付了才能进来。一张门票可以连续参观3天。 哦，这还是3天票。 对， 这大都会博物馆主席丹尼尔·韦斯就说，资源付费政策已经不能够满足博物馆日常运营的需要了。门票收入占博物馆全部收入的14%，比例是纽约市同行最低之一。过去的13年呢，富足博物馆建议金额的参观人数太少了，减少了73%。 还是你刚才分析出了这个问题所在啊？ 入不敷出。 就是你说资源付费吧，确实不自觉的人挺多的，是吧？ 对啊，所以之前有很多说这个。其他趣闻的时候说，有的餐馆说您看着给这个事儿， 对， 这事儿真的不靠谱。 其实最早第一次我看到有这样的，也是在邻国， 嗯， 在他们一个小岛上， 嗯， 它有一个叫咖啡馆，白色咖啡馆，挺有名的， 嗯， 在什么什么偶来小路啊附近。然后那个咖啡馆里面，我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说，在这咖啡馆里一切都是自助的，没有老板，没有服务员。 哦，真的、 啊，所有的餐具就是你，其实就是咖啡的杯子啊或者盘子，你可以自己去拿，是盛咖啡、做咖啡，完了以后你自己如果想洗干净，你洗干净放回原处就行。然后门口有很多的那个小便签，大家都会写上在这个咖啡馆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一些寄语、希望、心愿。那个咖啡馆就是采用的你自愿付费，有的就会说我很有钱，我会捐一笔钱给他，然后有的呢就是说我可能来我就是一个流浪汉，我没有钱，我喝一杯咖啡暖暖身子。那这样的事情到后来我发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样的东西， 对， 但是有一些地方确实就是你刚才说的叫入不敷出， 对呀、啊，支撑不下去 了，怎么都没办法干下去。所以是不是也要看一个地方他自己所拥有的，就是到底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可以来遵守这样的规定？ 对，得看当地情况吧，最重要的是。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是得有一个基础的、 就是一定还是得有一个界限在那里， 有一个， 对吧？所以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件事情呢，你也不能怪大都会博物馆， 没办法呀。 他们说啊，他们运营的预算是3亿500万美元，大概就是19亿，不到20亿人民币。在刚刚结束的财年当中呢，出现了10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 嗯， 就是好多人来了基本都没给钱。 对，所以就说我们国家现在大部分博物馆都是免费的，这是你想国家付出了很多，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去这个博物馆感受一下哈， 珍惜一下 艺术的气息。 没错，谢谢珊珊，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趣闻录，环球旅行家就到这里，接下来是住在876，我是张帆， 我是苗珊， 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的是，